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无限。 真的开始了。 谁让你谁让你这个必须要得到公安的打击。 我就真是 真的像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哈哈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一百年的风雨， 一百年的聆听， 一百年相声人对他的忠诚。 您给我烙俩汤圆，多来点红汤。 舞台上不但人走道卖方步，连马走道都卖方步。 凌云南曲折， 我们这吹牛人就不要脸了。 一百年的悲欢离合， 一百年的笑貌音容， 一百年相声人的努力换来不朽的美名。 全新策划， 倾力打造 中国相声一百年， 永远的笑声。 我是雅娟，当然得请出两位我的左膀右臂了哈，方清平、甄奇。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方清平， 左膀。 您看看，那我就是右臂甄奇呀。 好，继续我们之前说的话题。说到这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啊，相声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确实是迎来了一段最繁荣的时期。这段时期呢，可以说是名家辈出，几乎呢现在都已经成为了咱们相声界的中坚力量，也都成为艺术家了。那这些人都是那个时期啊崭露头角的。那今天我们换个形式，由你们两个人轮流啊介绍那一时期活跃在舞台上的相声演员。 好好。还是我先说啊， 行， 我就差一句让他抢先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啊，相声事业达到了它的顶峰，不仅作品丰富，而且演员中也出现了许多新鲜的面孔，其中像侯耀文、石富宽就是年轻演员当中的佼佼者。侯耀文是相声大师侯宝林的儿子，家学功底深厚，从1965年开始跟石富宽搭档。侯耀文嗓音好，表演生动活泼，有大将之风，和石富宽的憨厚沉稳结合，相得益彰。下面我们来听一段啊，他们二人合说的相声小段《唱京剧》。 没错，这侯耀文先生的柳活相当好，送出这段作品。 这次您这个看我们演出啊，很好。 嗯。 啊，今天我们来参加演出的，全国各地哪儿都有。 对了。 啊，有天津的，有哈尔滨的。 嗯。 可以说是群星聚会啊。 是。 啊，这里有大星星，有小星星。 嗯。 啊。 大先生、小先生算吗？ 啊，你没看出来一个都这模样呢？ 猴啊，一看像话。 不是，都是这相声新星。 哦， 有新星，有老星。 哦， 啊，这些相声演员都很不错呀。 是， 条件都很好，说学逗唱都行。 都好。 嗯，都好。 嗯， 因为现在大家喜欢听相声。 是， 特别是相声里边再有一点唱，大家就更喜欢了。 哎， 啊，可是但是我们这些个同志们呢，只能是学一点皮毛。 就是， 真正唱我们唱不好。 嗯， 不如人家那个真正搞专业的同志唱的好。 对了。 啊，我们都是喜欢唱， 嗯， 就学一点皮毛就是。 是 啊，一般唱喜欢不一样， 嗯， 有的同志喜欢唱歌， 对， 有的同志喜欢唱戏， 哎， 啊，我喜欢唱戏， 什么戏？ 京戏。 嘿，咱俩爱好一样， 啊， 爱好一样， 真的， 我也特别爱听那个京戏，我也爱唱。 爱到什么程度？ 爱的，这么跟您说得了 啊， 只要你在台上这么啊一张嘴，嗯、 啊， 我就知道你要唱什么戏。 真的， 听得多了，肚子宽敞极了。 那这样， 嗯， 您给瞧瞧，这是什么戏？ 你来吧， 注意看啊。 嗯。 什么戏？ 这是牙疼。 什么叫牙疼啊？ 瞧牙的呢？ 什么叫牙疼？你不是说一张嘴就知什么戏吗？ 你得出声有字儿啊！ 你刚我出声不是就完了吗？ 嗯、 还得有声声。 那当然了。 注意听啊。 哎。 啊！什么戏？ 不知道，一个字我怎么猜啊？ 你不是说出声就知什么戏吗？ 这是哭头，哪戏都用得上，你得一整句， 还得一整句。 哎， 你这人怎么这么大毛病？ 那可不， 还得一整句是吧？ 啊， 您听这什么戏？ 你唱吧。 提篮小麦，十枚炸弹水，劈柴 耶。你别累了，行了。红灯记，李玉和唱的那段。 哎呦，红灯记你都听过啊，真不容易啊。你听这是什么戏？ 哎， 老乡，我们是工农子弟兵来到深山。 嗯，智取威虎山，您一叫老乡我就听出什么戏来了。 智取威虎山也听过？ 听过。 你听这什么戏？ 你来。 安平里灶火焚，烟茫茫，火烧在安平啊里，日烧故乡。 七夕白虎团，严伟才唱的那段。 七夕白虎团，您知道？ 听过。 你再听那个。 嗯。 清晨老房 唱响起当海港，方海珍唱的那段，对不对？ 你瞧你这人，你说一不知道，咱俩就下去了就完了。 那下去行吗？我知道、嗯、 你假装说不知道就完了。 你干嘛假装不知道啊？我干的事，我还干你。 嗯， 可以这么说啊，你能啊唱上句，我能给你接下下句来，就有这本事。 你可越说越狂了。那个 一点都不狂了，不信你来呀。 我唱上句你能接下句？ 那当然了。 好， 嗯， 你接这下句。穿林海，跨雪原，去冲。接这个吧。 小汉呐。调起得太低，唱得还不太舒服呢。 你听那个， 唱。 望飞雪满天舞，巍巍丛山配银装，好一派北国。接这个。 风光啊。嗓子还有富裕，大伙儿您都听出来了吧？ 您接这个， 你来。 听断阳安响石枪山阵，接这个。 罗当。 啊，开走！ 你过来，你过来，你使这个，我告诉你，这种人够多缺德呀、啊！您瞧瞧，多损呢、啊！你得过来，不碍事，过来过来，我跟你说说，有这么办事的没有啊？ 怎么了？ 把这高调全让我唱了。受得了受不了啊， 你不是有本事吗？你不是说你唱完了我给你接下句，你说的呀， 你起这么高谁接得上去啊？ 你说什么？ 起这么高谁能唱得上去啊？ 起这么高谁能唱得上去啊？ 啊， 你起这么高我就唱得上去。 什么？ 我就唱得上去。你看人家同志们一鼓掌，这是了解我，就是知道我怎么个意思。 好，知道你怎么个意思。 哎，对了， 那我可唱上句了。 没关系，你随便唱，我一接 你接着。 那当然我接着了， 听这个啊。 嗯， 玉京。 哎，您会别的不会啊？ 就会这个啊。 哦，那您唱吧，就会这 个。对对对， 玉京传四郎好我妈呀不。 你接这个吧您。 再见，同志们，我回去。 哎， 跟我开饭。 不是，大伙儿不知道你怎么个意思吗？你别走，唱。 我就这么个意思。 这么个意思不行，唱下来。 不是您什么调儿，我再听听。 再来一遍啊！ 您再来一遍。 不嘛呀不， 接这个。 哎，各位朋友，咱们听完了这个侯耀文老师的节目啊，下边我再给您介绍一位演员，那就是施圣杰。施圣杰是相声世家出身，他的父亲呢是宝子辈的相声演员施世元。施圣杰文革中在黑龙江建设兵团，曾和姜昆先生搭档说相声。1977年调入黑龙江省曲艺团，随后以相声好市长得到全国观众的认可。1984年正式拜在相声大师侯宝林门下，成为关门弟子。施圣杰嗓音甜美，表演质朴清新。下面呢，我们就来听听他跟于世德老先生合说的相声小段《爱树》。 我们每一个公民呢， 嗯， 都应该做爱树的模范。 对， 这个爱护树木啊， 嗯， 对保持生态平衡， 哎， 美化自然， 全民的义务， 美化环境都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可不是吗？ 啊，我们都应该做这个爱树的表率。 哎， 可是我发现有的个别的青年人在这方面做得差一些。 不够吗？ 有着个别的。 是啊。 那么星期天 啊啊， 我在斯大林公园， 嗯， 看见这么两个搞对象的。 哦， 这俩人对这树木啊就不是那么太爱护。 你说说怎么回事？ 咱们这个江畔呢， 啊， 有这么一溜丁香树。 哦，苦丁香。 哎，这个丁香树很好啊。 对， 开着花了也好看。 嗯， 闻着也很香。 哎， 啊，那天我下了班以后在那儿过， 嗯， 看一个姑娘 啊， 在那儿可能等她的男朋友 啊， 心里很焦急。 那当然， 这可以理解。这个等对象啊，这心情是比较焦急。 那是， 是不？咱们年轻人都有这体会，是吧？ 对对对。 可是你等着，你就等着不行，他手里不闲着。 手里干嘛？ 扽那树叶。 哎呀， 啊。在那站着一看，怎么还不来呀、啊？ 嗯， 缺了德的， 一去 哪儿去？这人 哟， 倒霉鬼， 呵， 死哪儿去？ 哎呀， 老不准时，缺 丢光了， 来了， 哦，来了， 卖冰棍的， 喂，嗨。 卖冰棍的后边来了， 哦， 真来了， 真来了， 这小伙子跑得满头大汗， 嗯， 这不好意思，刚见面检讨，说来晚了，我说真是，我说对不起你，你让等急了，我来晚了。这女的不依不饶， 怎么着？ 说， 嗯， 干嘛去了？ 你看， 说实话，干嘛去了？ 我说什么没干嘛，我说没干嘛， 我就家里吃饭吃完了，我跟我妈打起来，我说。不是我真是我不应该，我下回我改，我说来晚了， 不错嘛， 少来这套。 嗯， 你当我不知道呢？ 嗯， 说 哟，还就呢？ 跟谁看电影去了？ 不答应了。 我早就看见你们车间那大个子 疑心太重， 老跟你谈话。 你看看 什么意思？ 不是，他是我们团支部书记。我说、嗯、我们谈话，我没别的意思。我对你，我告诉你说，我真没那什么，我要对你三心二意，我告诉你，秦， 琴呢、啊？ 琴， 这姑娘叫小琴。我说，哦、我告诉你，琴，我要对你三心二意，我说什么？ 嗯， 你看这树枝没有？ 怎么着？ 我看看这。 哟， 我让我断为两截， 这就撅一口。 我断为两截，我跟你说，我这怎么样？这态度？ 你看看， 少来这套。 嗯， 你欺骗谁你？ 还挺委屈呢。 上次咱们俩约会，你就迟到三分钟。 三分钟， 你干什么你？你逗谁？你说谁？ 想得太窄了。 我告诉你，我非告介绍人。 这是干嘛？ 你太不诚实了。 有手绢还偷什么呀？ 拿刀子。 拿，要自杀呀？ 我干嘛要自杀？ 嗯， 我把这日子我记下来，这痛苦的日子，我让他留着将来。胳膊干嘛？ 嗯、 我磕树上，我 磕树上啊， 留给我将来的回忆。 哎呦， 我告诉你，苦丁香。都说你的命苦，我的命比你还苦呢！我告诉你，我把这日子我自己留着。 哎呀， 这 又一颗了！ 这小伙子真挤得急了。小伙子说怎么都不行了。我说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什么我怎么说都不行了。我说怎么的？我跟你，我觉得一心一意的，你非得这样。我说我那时候我跟咱们那什么。 啊！ 就拿一根儿， 嗯， 咱一刀两断，我告诉你， 这三颗了， 姑娘也急了，一刀两断干什么？ 啊、 要真连着，咱像这棵树一样， 样 咱连根拔了，我 跨进去了。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施圣杰的这个作品《爱树》。在相声百花齐放时期啊，有两朵小花凭借俏皮活泼、充满朝气的表演，得到了广大观众的喜爱。他们就是刘伟、冯巩。刘伟、冯巩在中学时期呢，得到了马季老师的指点，后来拜在马季老师的门下，并且调入了中国广播艺术团。虽然他们的合作在1987年就终止了，但是他们两个人留下的作品却依然深受欢迎。冯巩更是成为春节晚会的常客，并且成为了中国广播艺术团副团长兼艺术总监。下面呢，我们来听一段刘伟、冯巩合说的相声对歌，感受一下他们当时的青春与活力。 音乐啊，想必大家伙都喜欢， 这是生活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们民族地大物博，历史悠久 哦， 民族歌曲形式太多了 啊。你最喜欢哪种形式呢？ 我喜欢有一种形式叫对歌。 对歌？ 哎， 怎么对、啊、 男女青年谈恋爱唱这首歌。 哦，情歌。 哎 啊， 一姑娘一小伙，俩人站在山顶的队 对着唱， 姑娘提问题让小伙子来回答她， 要是答不上来呢？ 答不上来就吹了。 答上来， 答上来就成了。 哦，答上来就成了， 就这么大作用。 那我也就成了。 哎，你成什么？ 你不知道 啊？ 我这个人啊，我就善于回答姑娘们提出的问题， 是吧？ 为搞对象，我练好几年呢。 哎，你先别吹 啊！ 你要真练过 啊， 今天咱俩在这对一回， 随便对， 选一首黄梅调叫对花， 怎么对吧？ 每一句都得对出一花来， 那我保证句句有花。 我去姑娘， 我去小伙子， 我来提问， 我看我怎么回答你。 你准备好？ 随便来。 哎，这个、啊、80岁的公公喜爱什么花？ 啊，不是，怎么不唱了？ 哎，下句该你对了， 一句一对， 一句一对， 你听我的啊。 来吧， 你唱什么来着？不真的， 我没听清， 没注意，不算 这样。注意啊，从来。哎，80岁的公公喜爱什么花？ 80岁的公公他爱吃那炒腰花。 炒腰花？ 有花就行。 80岁的婆婆喜爱什么花？ 80岁的婆婆她爱吃那爆米花。到嘴里化了，不费牙，这好。 18岁的小伙子喜爱什么花？ 18岁的小伙子他爱吃那炸麻花。牙好。 18岁的大姐喜爱什么花？ 18岁的大姐姐她爱吃那涮羊肉，不离不开豇豆腐，她还有那韭菜花。 光知道吃， 佐料全。 有你怎么回答的？ 那应该怎么回答？ 我给你回答一个正确的吧， 你听着， 提问吧。 哎，80岁的公公喜爱什么花？ 80岁的公公喜爱那炒腰。 我让你带过去了吗？ 不如我呢。80岁的公公喜爱官司花。 哦，喜欢棺材花。 万紫花，我听错了。八十岁的婆婆喜爱什么花？八十岁的婆婆喜欢白棉花。八十岁的小伙子喜爱 八十岁啊？ 岁数 十八岁 啊？对了，十八岁的婆婆喜爱什么？ 乱说，什么呢？十八岁小伙子吗？ 十八岁的小伙子喜爱什么花？ 十八岁的小伙子喜爱山兰花。 十八岁的大姐喜爱什么花？ 十八岁的大姐姐喜爱那英雄花。 我们家的桌子上摆的是什么花？ 你们家的桌子上摆的是狗尾巴花。 狗尾巴花什么？ 那摆什么呀？ 我们家怎么也得摆点死不了一类的。 哎，这首对花怎么样吧？ 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 像这样的形式各个地方都有。 还哪有啊？ 陕北有一首叫矮盼上开花矮盼上红， 这歌我会唱。 哎呦，对起来太有意思了。 这回我去那小伙子， 我来这姑娘， 我去考考你， 我来回答你， 你听着 来吧。 矮盼上开花矮盼上红， 勤劳的人儿过上了好光景。 有朝一日敲龙门， 我和我的哥哥结个有婚。 同意跟我结婚了。妹妹呀，你看我哪儿好。 你高高的个头水蛇腰。 不是，我就这么点毛病啊。妹妹呀，你再看看我还有哪儿好。 你白白的脸膛肿眼泡。 妹妹呀，你再看看我还有哪儿好。 你细细的脖子像面条。 妹妹呀，你再看看我究竟哪儿好。 你走起路来 怎么样 像熊猫。 我照你。 开始了。 谁干的？谁干的？这这个必须要得到公安的打击。 我就觉得这 样，真的像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 我的亲爱朋友把好菜拿上来，我吃得舒服喝得快，那藏在你心里。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一百年的风雨， 一百年的聆听， 一百年相声人对他的忠诚。 你给我烙俩汤圆，多来点红汤。 舞台上不但人走道卖方布， 哦， 连马走道都卖方 布。凌云南曲折，我们这归牛人就不要脸了。 一百年的悲欢离合， 一百年的笑貌音容， 一百年相声人的努力换来不朽的美名。 全新策划， 倾力打造 中国相声一百年， 永远的笑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继续我们的中国相声百年特别节目。上半时段呢，我们的方清平和甄奇呢也轮流给大家介绍了几位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现的相声新人。下半时段呢，我们接着请二位介绍。 还是我来啊。 嗯， 下半时段呢，我给大家介绍1986年举办的第一次全国电视相声大赛。在这届赛事上，一位年轻人在老演员的帮衬下，以一段武松打虎获得了表演一等奖，从此佳作不断，

这不是受罪吗？纯粹出洋相。还往回蹲呢，吐啊， 吐不出来了。 怎么 一使劲我给他送回去了？ 送回去了。就你这么喝，你妈不管你啊？ 谁说不管呢？ 管呢。 娘的眼泪好像那竹叶青 啊， 点点洒在儿的口中。 还想什么呢？ 娘， 哎啊， 你干什么？你 谁让你叫我来？ 我都这样还拿我开心喝， 还喝呢？ 我死了都喝， 他这玩命呢。 娘啊，儿死后 他活不了了。 你要把儿埋在那造酒厂 啊， 将儿的脑袋对着酒缸，我好那尝闻古井公爵的味儿，死了我好喝二两。 去你的吧。 好，说得太好了。 哎呦，方清平，瞧你这激动的。 他没法不激动，这一提到他师父，再听他师父的段子，那更美了，这个 激动万分呢。行，使劲儿给李金斗先生鼓掌。那方清平该你介绍了，除了李金斗老师还有呢？ 我再给大伙介绍一对啊， 嗯， 颇具特色的演员，孝林李国胜。孝林呢，自幼学习山东快书和相声，后来拜马季为师。他的嗓音浑厚，以学唱歌曲见长。李国胜呢，师从相声前辈罗荣寿，曾经为相声大师侯宝林捧过哏。孝林李国胜的组合一经出现，立刻受到观众的喜爱，尤其是他们学唱的段子更是大受欢迎。下面咱们来听一段孝林李国胜合说的拉网小调。 哟呵，怎么了？ 这位站这儿就唱， 怎么了？ 你唱的这叫什么歌啊？ 哎，这是日本北海道渔民所唱的拉网小调。 哦，外国歌啊？ 哎，外国歌。 哦， 它表现了 啊 渔民们热爱生活、热爱劳动的愉快心情。 是吗？ 整个歌曲随着拉网摇橹的节奏，让你听的是那么的协调优美。 哦， 啊、 既然是这么好 啊， 那你就给我们唱一唱。 不过这首歌啊 啊， 如果加上富有特色的日本民间舞蹈，那就更好了。 哦，还得有舞蹈 啊，连唱带舞，那更 那太好了。 就是啊， 那你就给我们连跳再唱， 连跳 再，对， 哈哈。那你呢？ 我就连听再看。 哎，场上观众， 这多清楚啊！ 哎，没听说过 啊， 还真听呢。你也得来。 那我不会唱啊。 有你跳舞啊？ 这啊，就我这样还跳舞呢？ 啊，您这身条多漂亮啊！这个， 嗨， 啊， 我也学不会。 哎，动作简单 是吗？ 就四个动作， 好学， 好学极了。 那都什么动作？ 有这么一个动作 啊， 这么一个动作， 嗯， 这么一个动作，这么一个动作， 嗯， 就这四个动作， 完了， 完了。 这简单的这个 多简单的这个 这我都学会了。你想想啊，行行行， 快的呀。 那当然了。 哎，那您坐一我看看。 坐一坐 、 啊、这简单的 啊。来，第一个动作 就这个。 对对对对、 啊、还有这么一个。 哎，行了 这边 行了您这动作是学会了 啊， 不过你得随着我这歌曲的节奏。 哦，还得根据你这个节奏做动作。 你还得根据我这歌曲节奏的变化呀。 哦， 当中还有转身的动作。 哦，还得转圈。 哎，转圈啊， 这么麻烦呢。 哎，这你现在咱们开始。 现在就开始。 现在开始。 好好好， 我给您摆一个预备姿势。 哦，还得有预备姿势。 有一个拉网的预备动作呀。 什么动作？ 您刚摆上刚才您第一个动作 这。 哎， 这个 哎、 哦、 抬起您的右腿。 哦，还得抬起一条腿。 哎，抬起腰腿踩着穿帮啊。 哦， 哎、 嗯、 不过这条腿啊 啊， 您得在我这第一句唱完了以后才能放下来 啊。 那 你可快点。 那当然快点。 啊来， 哟呵， 哎呦，他可完了。 来嗦来嗦来嗦来嗦来嗦来，嘿嘿，哦，琵琶他们 卡下塔翠花里花里里里可就呀可得嘿嘿你呀塔哈罗国会做一脚哎多鬼学多鬼学 多鬼学多鬼学多鬼学多鬼学 您这是拉网小调吗 日本醉鬼 看来那时的相声界啊，真的是人才辈出，大腕云集呀、啊！ 当然了，那一时期像这样的年轻演员还有很多。 嗯， 您比如赵岩、王千祥、李增瑞、牛群等等等等，甚至许多老演员和中年演员也焕发了青春。比如马先生马三立， 嗯， 他在晚年编排的一些相声小段就深受观众欢迎。 对，比如说那逗你弯儿， 哎嘿，太对了。中年演员还有高英培。范振钰、李伯祥、杜国之、魏文亮，还有杨振华等等，那时的相声界老中青三代共聚一堂，百花齐放，是各显神通啊。 那我们接下来还有些时间，再给大家放出一段。 那就播放一段相当火爆，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有口皆碑的一段讽刺型相声。 哪段啊？ 就是二他妈妈，快拿大木盆来 哦，钓鱼， 急脾气也钓鱼去，不行吗？河边一呆。走，哎，怎么上不来了？叶儿还上来了，字儿怎么就上不来了？上不来没关系，我下去吧。 哎，下去干什么？ 下去摸去了。 这是钓鱼吗？ 他这摸鱼呢， 不像话这个。 人家没事老钓鱼 啊， 回来呢就在院里熬鱼。他爱人看着眼馋了， 哦， 就跟他说：“哎，我说，二他爸爸， 什么叫二个他爸爸呀？ 他们有个孩子，小名叫二个。 哦，指着孩子叫。 对了， 哦， 哎，我说，二他爸爸，你看人家大哥爷，没事人家老钓鱼去，回来就捞鱼吃，好家伙，多根儿啊，这个。” 哦，看着哏儿啊， 他可就接过来了。冒白烟，老钓鱼啊，我又不是催，我不去走完了，我要去也到那儿闭着眼拿个百八十条来。 拿多少？ 这钓鱼有钓百八十条的吗？ 我还没见过。 他爱人一听高兴啊，哎呦，二的爸爸，你要能钓，明儿你钓点多好。行，你甭管了，明儿我顶着钓去吧。真不含糊 啊！ 出去之后，把鱼竿、鱼线、鱼漂、鱼钩、千斤坠，嘿，连那鱼食都买齐了， 全套。 第二天早晨一起床，哎，三二他妈妈，你给我烙汤饼。 烙汤饼干什么？ 我钓鱼去， 钓鱼带汤饼， 爷握了我好垫垫呢。 哦，是是， 真不简单呐！早晨七点半他走的 啊。 下午四点半他回来的， 哎，钓多少？ 一条没钓来， 白去了。 一进门他爱人就问，哎呀，二的爸爸你钓来了吗？还别提了，钓嘛呀，我去晚了，我到那一看呢，好家伙，这波过去了。 什么过去了？ 这波过去了。这鱼有论波的吗？ 没听说过。 这波过去了，鬼西我一打听啊，明儿还来一波了。 哦，明儿有一波， 哎，有嘛事儿明儿说吧啊，明儿我给你钓去。第二天起来，哎，谁？二的妈妈，你给我烙俩汤饼， 俩了。 哎，这儿我多搁点功夫。 呵， 还是那中间走的，比那中点回来的可晚。 哦，这回钓多少？ 又没钓来， 还是白去。 一进门，他爱人又问：“哎呀，二的爸爸，你钓来了吧？”还别提了，钓嘛呀？我到那还真赶上这波了。我也下好了杆儿啊，来几个小孩一洗澡，噼里啪啦一扑腾，给扑腾没了。 你瞧这份寸劲儿的， 哎呀，急了我这身汗呢。鬼西我一打听啊，明儿还来一波了。 哦，明儿又一波。 哎，明儿这波可不错啊。 啊， 听说明儿这波哎都是鲜带鱼。 哦，我让河里边跑出咸带鱼来了。 您说这不胡说八道吗？这个 就是啊。 正在这个时候啊，同院有一个姥姥 啊， 在他们屋里串门，打算借这机会呢说他两句。 哦，劝劝他。 哎呀，大哥呀，我说你两句吧， 你呀不会钓啊，看人家老钓鱼啊，人家懂啊，你钓不来呀。现在你呀都变呼天了， 是有点呼天， 河里愣出了咸带鱼了。哎，你说这话都不嫌寒碜呢。我告诉你呀，以后别吹牛，听见没有？会钓就说会，不会呀就说不会，钓不来多寒碜呐。嗯，人这不劝他吗？ 哎，这可是好话呀。 哎呦，他倒跟人急了。 急？ 哎，老你家怎么着？哦，他们都钓来，但我钓不来。我告诉你，姥姥，就从那次时候我钓去，我打字我带钓不来，我打那个谁二大妈妈，你给我烙仨汤饼。 撒了， 改了仨汤饼了。嗯，他爱人一边烙着饼啊，一边可就琢磨了。 是。 哎呦，二大爸爸，你个整根儿啊！啊，鱼啊，你是一条没钓来。哦，你这饭量可见长。 对呀、啊，这仨汤饼了。 第三天呢，扛着鱼竿夹着汤饼就奔鱼市了。 鱼市？ 上鱼市里学磨去了。哦，一进鱼市把卖鱼的吓一跳，哟，这位怎么掉我们这儿来了？ 哦好， 他还过来问呢。哎，卖鱼的，这多少钱一斤？卖鱼的一瞧，怎么这人扛着鱼竿买鱼啊？ 看着新鲜。 哦，您问这个2.5毛一斤，1.4块1.4块。活吗你了？您瞅啊，个个活。哎，还怎么不含糊啊？个个活。嘛嘛你了，你给我来1块的，我要4斤。人家给他要4斤鱼啊。4斤给您搁哪儿？别搁哪儿你了，分量够吗？您瞅啊，4斤高高的。嘛4斤高高的？得饶两条，得饶两条。 那这叫什么人格儿？是是， 非叫人饶两条不可。 结果呢， 人一看没办法，饶他2条吧。哦，4斤高高的，饶您2条，给您搁哪儿？刀兜子里头，刀兜子里头。嘿，这回有他子算好办了。这个 好办了， 拿着鱼可就回家了。到家一进胡同就这嗓子：二他妈妈，你快拿大木盆来呀。好家伙，可赶上这波了去了。 他嚷什么？ 叫同院的知道知道他掉来了。 哦，这是显示显示。 一嚷嚷，同院的全出来了，老了也出来了啊！木盆往院里一搁，一放这水，一倒鱼，真不含糊。 怎么？ 这鱼一见水啊，个个活。 好啊， 他可就忘了一样。 什么？ 买的鱼跟钓的鱼不一样。 怎么呢？ 钓的鱼有大有小，什么鱼都有啊。买的鱼呀、啊，一边大。 哎，对呀。 这老了越看这鱼越纳闷，看看鱼，瞅瞅他。哎呀，大哥呀！你了这技术够高的啊，你这鱼都一边大呀。哎呀，你了这是钓的吗？你了这别再买的吧。哦，就这句话他可急了。哎，老你怎么着？哦，他们都钓到我这买的。我告诉你姥姥，打那天你了说我，我可没说你了别的，对不对了？咱们老改就您这么些年了，对吗？嚯，就从你的所说，我非早房搬家不可。我告诉你，哎呀呀，我不跟你在院住了，接通话去。他爱人一琢磨，真要为这个吵起来，图什么许的呢？ 哎，值不当的， 打算从中啊打个圆盘。哦，哎呀，姥姥，您可别这么说话呀！您看您这么大年纪了没有，说话可真不是地方。这怎么是买的？这怎么是买的呢？是掉了的啊！二的爸爸，你甭着急了，是掉了的。这点鱼眼你掉了横2斤多。嗯，他接过来，妈妈，2斤多，4斤还高高的了，啊！你不信你问去，就见人还饶2条了， 还是买的。 今儿这节目听的还算挺过瘾的，作品多，演员多。 哎，那我们明天接着听，接着聊啊。 好，明儿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今儿这段子确实挺过瘾的哈，二位。 主要是我们两个人介绍的好。 哎，不不，还是方师哥介绍的好。 您别谦虚啊。 哎，您别客气啊。 哟，这俩人又谦虚。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欢乐无限就到这里结束了，希望大家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 欢乐时光源自生活的精彩，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 我心里也有的忐忑，时间跟我说会好的，决心放好了，这一次非你不可。 什么？寂寞是你像个贝壳，闭上眼你倔强的捂住双耳，背对背的坐着，我们用沉默在拉扯，看谁的泪先输到疤痕。爱我是你不够严格，总忘了能够牵手多么难得。我不怕生命有挫折，不怕回忆会有皱褶，唯有你说要放弃，我不愿附和。你心里有多少忐忑，交给我去用力抱着，双手还有热，或许能唤起你的不舍。有一天我们伤的心会愈合，心里的忐忑抱着慢慢就会好的，感动都有了，还有什么不认可？ No, 不准我们把爱给造成。 穿